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6集。正当一大群人拖拖拉拉快到洞口时，突然一道身影被甩了进来，在洞壁上砸出一个深深的人形坑。灰石簌簌下落，前方传来几名小辈的惊呼：鬼将军！魏无羡道：温宁，怎么回事？温宁勉强道：没事。温宁从坑中栽倒，站起来默默把断掉的手臂粗暴地接了回去。魏无羡定睛一看，只见一名紫衣青年垂手立在伏魔洞前，紫电滋滋在他手下流转灵光，方才温宁就是被他这一鞭子抽进洞来的。江城，难怪温宁没有任何反击的意思。金陵道：舅舅。江城冷冷地道：金陵，过来。他身后的黑树林之中缓缓走出身穿各异服饰的众家修士，越聚越多，粗略数来竟有一两千人之众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将伏魔洞团团围住。这些修士包括江城，皆是周身浴血，一副疲倦神色。那群世家少年纷纷冲出伏魔洞，口里叫道：爹，阿娘，哥哥，涌入了人群之中。金陵左看右看，仍是犹豫着没有下定决心。江城厉声道：金陵，你磨蹭什么？还不过来，想死吗？蓝启仁站在人群之前，模样苍老了不少，鬓边竟出现了缕缕花白。忘机。蓝忘机低声道：叔父。却仍是没有站回到蓝启仁身边去。蓝启仁再明白不过了，这便是蓝忘机不可撼动的坚定回答。他失望至极地摇了摇头，没有再开口试图劝诫。一名白衣飘飘的仙子站了出来，目含泪光说道：韩光君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你变得不再是你了。明明从前你是与他势不两立，水火不容的。夷陵老祖究竟是用什么方法蛊惑了你，让你站到了我们的对立面？蓝忘机没有理会他。这名仙子得不到回答，只得遗憾地道：既是如此，枉为名士啊。魏无羡道：你们又来了？江城冷声道：当然要来。苏舍背着他的那把七弦古琴也站在人群之前，悠然道：若非夷陵老祖刚回来就生怕天下人不知，大张旗鼓的刨尸抓人，想必我等也不会这么快就有来光临阁下巢穴。魏无羡道：我分明是救了这些世家子弟啊，怎么你们不感激我，反而要指控我呢？不少人发出嗤笑，嘀咕道：贼喊捉贼。魏无羡心知争辩徒劳无益，也不急于一时，微微一审说道：不过你们这次来的阵仗似乎有些寒碜，少了两位大人物啊。敢问诸位，此等盛世，脸方尊和泽无君怎么没来啊？苏舍冷笑道：哼，前日脸方尊在金鳞台被不明人士刺杀，身受重伤，泽无君现在还在全力救治，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听金光瑶身受重伤，魏无羡一下子想起他当初偷袭聂明爵时假意自杀的英姿，一时没忍住扑的笑出了声。苏舍眉宇微沉道：你笑什么？ 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脸方尊经常受伤而已。这时忽然有个小小的声音道：阿爹，我觉得可能真不是他做的，上次在义城是他救了我们，这次他好像也是来救我们的。 魏无羡顺着这声音望去，说话的是欧阳子珍。 然而他父亲立刻斥责了儿子，小孩子不要乱说话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吗？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？收回目光，魏无羡从容道，明白了。他从一开始就明白，无论他说什么都不会有人相信，他否认的可以被强加，他承认的可以被扭曲。原先的蓝忘机说话倒是很有分量，但是和魏无羡搅和到一块儿之后，怕是也成为众矢之的了。本以为世家这边好歹有一个蓝曦臣坐镇，应该还能斡旋一番，谁知蓝曦臣和金光瑶都没有到场。当年第一次乱葬岗围剿，金光善主兰陵金氏，江城主云梦江氏，蓝启仁主姑苏兰氏，聂明觉主清河聂氏，前两个是主力，后两个可有可无。如今兰陵金氏家主未至，只派了人手接受兰家指挥，姑苏兰氏依旧由蓝启仁调遣，聂怀桑顶替了他大哥的位置，缩在人群之中，仍旧是满脸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就是来凑个数的。只有江城还是那个周身戾气满面阴鸷，死死盯着他的江城。可是魏无羡微微侧手，看到了站在他身旁毫无犹豫之色，更无退缩之意的蓝忘机。可是这次魏无羡不再是一个人了，数千名修士的虎视眈眈中，却有一位中年人按捺不住跃了出来，喝道，魏无羡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魏无羡诚实地答道，不记得。你不记得，我这条腿记得。这名中年修士一下子掀开衣袍下摆，露出一条木质假肢，说道，我这条腿就是当年被你在不夜天城里废了的，让你看看是为了让你知道，今天围剿你的人里面也有我易为春出的一份力。天道好轮回，报应不爽。似乎是被易为春所激励，另一名年轻的修士也站了出来，他朗声道，魏无羡，我就不问你记不记得了，我父母都是死在你手下，你欠下的血债太多，肯定也不记得他们两位老人家了，但是我方梦辰不会忘，也不会宽恕。紧接着第三个人站了出来，是个身材瘦长，目光炯炯，看似一身清骨的中年文士。这次魏无羡先行一步问道，我害你残废过？这人摇摇头。魏无羡又问，我是杀了你父母，还是灭了你全家？这人又摇头。魏无羡奇道，那请问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人道，我跟你并没有仇，我来这里参战只是为了让你明白，冒天下之大不为，人人得而诛之者，不论用什么不入流的手段，无论从坟墓里爬出来多少次，我们都会再送你回去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了一个义字。众人闻言纷纷喝彩，欢声雷动，姚宗主说得不错。姚宗主含笑退下，其他人备受鼓舞，一个接一个地挺身而出，大声宣战，我儿子在穷奇道劫杀之中被你的走狗温宁断喉而死，我师兄因你歹毒的诅咒全身溃烂，中蛊身亡，不为别的，只为证明世间仍有公道，罪恶不容姑息，世间仍有公道，罪恶不容姑息。每一张脸都洋溢着沸腾的热血，每一句话都义正言辞，每一个人都大义凛然，慷慨激昂，义愤填膺，豪情万丈。每个人都丝毫不怀疑他们此刻所为是一件光荣的壮举，一个伟大的义举，一场足以流芳百世万人称颂的正义对于邪恶的讨伐。秋季百凤山围猎场，成百上千名修士选定一处常年邪祟妖兽出没之所，在规定时间内各凭所长争夺猎物，这便是围猎。 百凤山山势绵延，横跨数里，猎物繁多，乃是三大知名猎场之一，举办过不少次大型围猎。此等盛事不光是大小世家积极参与展现实力招揽人才的机会，同样也是散修与新秀扬名的机会。百凤山前有一片宽阔的广场，广场四周拔地而起数十座高高的观猎台，其上人头攒动，兴奋的窃窃私语之声嗡嗡嘈杂。最安静的自然是最高最华丽的那座观猎台，台上坐的大多数是年迈的名士与家主家眷，后排侍女们或扶华盖或持掌扇，前排的女眷们均以扇掩面，十分矜持地俯瞰下方猎场。然而待到姑苏蓝氏的旗阵出现时，这份矜持便维持不下去了。夜猎之中真正追赶起猎物来其实并不靠马，然而骑术是世家子弟必习的技艺之一，在此种隆重场合骑马上场非但是一种礼仪的象征，旗阵更是能创造一种宏大的声势，煞是美观。说穿了就是图个规矩和好看。蓝曦臣与蓝忘机端坐在两匹雪棕骏马上，领着姑苏蓝氏的旗阵缓缓前行。二人皆是腰悬佩剑，背负弓箭，白衣共墨额齐飞，凌然若仙，踏雪白靴一尘不染，只怕是比旁人的衣面还干净。蓝氏双臂真真宛若一对无瑕美玉，冰雕雪塑，甫一登场仿佛连空气都沁人心脾起来，众多女修纷纷为之倾倒，含蓄一些的只是放下了扇子，张望的姿态迫切了些，而胆大的则已经冲到观猎台边缘，将早已准备好的花苞花朵朝那边扔去，空中霎时下起一阵花雨。见到风姿俊美的男女以花朵相致表达倾慕之意，乃是习俗。姑苏蓝氏的子弟因世家尊贵天赋过人，相貌更是不俗，对此早已见怪不怪。蓝曦臣与蓝忘机更是从13岁开始便能习以为常，二人泰然自若，向观猎台那边微微颔首以示还礼，不做停留继续前行。忽然蓝忘机一抬手截住了一朵从背后掷过来的花，他回首望去，只见身后尚未出猎的云梦江氏旗阵那边，为首的江城不耐烦地咂了咂嘴，而他身旁一人坐在一匹黑棕闪闪的骏马上，胳膊肘搭在马头顶，正若无其事地望着一旁与两名身姿婀娜的女修谈笑风生。蓝曦臣见蓝忘机勒马不前，问道：“忘机，怎么了？”蓝忘机道：“魏婴。”魏无羡这才转过脸，惊讶地道：“什么？韩光君，你叫我吗？什么事？”蓝忘机举起那朵花，看上去脸色十分冷淡，语气也是：“是不是你？”“不是我。”魏无羡身旁两名女修立即道：“别信他，就是他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你们怎么能这样冤枉好人？我生气了。”那两名女修嘻嘻哈哈笑着一扯缰绳跑回自家方阵去了。蓝忘机垂下拿着那朵花的手摇了摇头。江城道：“泽无君、韩光君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不要理他。”蓝曦臣笑道：“无妨，魏公子赠花之心意我待忘机谢过。”待他们携着一路纷纷香风花雨缓缓走远，江城看了看观猎台上挥成一片五颜六色卷海的手帕，对魏无羡道：“他们扔，你跟着扔什么呀？”魏无羡道：“看他好看，扔两朵不行啊。”“切，你几岁了，什么身份还玩这种把戏？”“你也想要吗？地上还有很多，我捡给你。”说着魏无羡作势弯腰。江城道：“滚。”正在这时金光瑶的声音 在广场上空响起，清河聂氏旗阵入场。聂明觉极高，站立时便给人极大压迫感，骑在马上更有一种俯瞰全场的破人威势。观猎台上的嘈杂霎时小了许多，在世家榜榜上有名的男子出场时，几乎都免不了要被砸一头一脸的花雨，排名第七的聂明觉则是个例外。若说蓝忘机是冷中带冰，如霜胜雪，聂明觉则是冷中带火，仿佛随时会怒气腾腾地灼烧起来，更让人不敢轻易招惹。因此，即便胸口砰砰狂跳的姑娘们手里已经攥牢了汗津津的花朵，却怎么也不敢掷出去，生怕恼了他，反手就是一刀劈垮整座观猎台。不过，崇拜赤峰尊的男修助阵不少，欢呼声反倒格外震耳欲聋。而聂明觉身旁的聂怀桑，今日依旧是穿得考究无比，玄刀佩环，纸扇轻摇，乍看好一个卓氏家公子。然而谁都知道，他那把刀根本不会有什么拔出来的机会，待会儿多半也只会在百凤山里逛逛看看风景而已。清河聂氏之后，便是云梦江氏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